上一讲呢，咱们说到这个波斯尼亚呀被奥匈帝国强行吞并，塞尔维亚和奥匈帝国的关系就降到了冰点儿。可就在这个时候，奥匈帝国的皇储斐迪南大公却大摇大摆的到波斯尼亚视察去了。一方面呢是想炫耀一下武力，那让你们波斯尼亚人认识一下我们帝国的强大。另一方面呢是想这个显摆显摆自己的媳妇儿。这位斐迪南大公何许人也啊？原来啊他是奥匈帝国皇帝弗朗斯约瑟夫的侄儿。弗朗斯的皇后呢就是有名的 CC 公主啊，俩人呢有个独生子鲁道夫大公。没想到呢这个鲁道夫大公啊是个情种啊，30多岁的时候呢认识个17岁的女男爵，要跟自己的老婆比利时公主离婚，娶这位小萝莉。那他爹妈能答应吗？那谁知道鲁道夫大公啊这个人死犟，一怒之下呢带着小情人就自杀殉情了。那太子爷这一死，斐迪南大公啊就成了奥匈帝国的皇位继承人。这位斐迪南大公是个闲不住的人，年轻的时候就坐游轮环游世界，那跟各国政要谈笑风生。他的思想呢也比较新潮，非常同情亚洲非洲殖民地的人民，对波斯尼亚呢也充满了同情，甚至提出呢要建立三元帝国。就是说呢，奥匈皇室虽然是波斯尼亚的君主啊，但是呢并不进行直接的统治，而是由当地人自治。这样呢这些被视为二等公民的斯拉夫人就能跟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平起平坐。咱们现在看啊，这可能是当时解决巴尔干问题最好的方案。奥匈帝国这位皇位要真传到他手里啊，没准能搞次成功的改革。可惜啊，这个历史没有如果。这位斐迪南大公为啥要显摆自己媳妇儿啊？那刚才咱这话说一半。原来啊，他的这个夫人就是索菲亚这个大公妃，只是个捷克没落贵族出身，虽然是伯爵，但是根本就上不了台面。在奥匈帝国的首都维也纳，谁都瞧不上这位皇储夫人，因为这个欧洲当时都是王室之间互相通婚的。索菲亚呀，本来是在一位奥地利大公的家里做侍女，那这个大公呢，特别想把自个儿的闺女嫁给斐迪南做太子妃，将来呢好当皇后啊。俩人相完亲以后，斐迪南呢对这大公闺女没感觉，那却跟侍女呢一见钟情。老皇帝弗兰茨知道之后，怒火中烧。你要是再胡闹，就当没我这个大爷。那斐迪南的态度也很坚决啊，我这辈子就认他了。最后呢，就是谁也拦不住我。俩人为这事儿斗了好几年，老皇帝实在觉得没劲儿了，那行了，随你去吧。但是约定，你俩生的崽儿不能做奥匈帝国的继承人，而且在婚礼上，除了大公的娘和他媳妇儿的娘，奥匈帝国所有的皇室成员无一出席，那包括什么大主教这些人全没来，那就是你这个婚姻不被承认，不被皇室承认。斐迪南和索菲亚结婚之后，虽然夫妻很和谐，但是呢这个索菲亚在婆家呀没有任何地位，那不能跟丈夫一起骑马参加皇室游行，不能一起参加国宴，甚至不能跟丈夫在同一个包厢里看歌剧。接待外国使节的时候，大公妃的牌位甚至在外国使节的夫人之后，也不被尊称为殿下。所以这斐迪南大公就觉得很亏欠媳妇儿，怎么办呢？到外地去，那摆脱这些宫廷束缚，让你也享受一下应得的尊重。就这样呢，俩人到了波斯尼亚，日子呢就选在1914年的6月28号，俩人的结婚纪念日。那结果他俩不知道的是，这一天也是塞尔维亚500多年前被土耳其征服的国耻日，是吧？1396年被征服的国耻日。他俩这一来访简直就是给人伤口上撒盐，你捡我的国耻日子跑我这儿耀武扬威。于是塞尔维亚的黑手会闻声而动啊，准备找机会干掉斐迪南大公。黑手会跟黑手党不是一个组织，也不是他的前身，是一个塞尔维亚本地的民粹组织。他们的目标呢是建立一个大塞尔维亚，把黑山呐、马其顿呐、波斯尼亚呀这几个地方都并入塞尔维亚的版图。他的活动方式和地下组织差不多啊，单线联系、秘密活动、绝对服从、勇于牺牲。领导这个组织的是塞尔维亚参谋本部情报主任提米特利耶维奇上校。20世纪初，黑手会在巴尔干地区制造了很多次暗杀事件，好多爱国青年呢都抱着为祖国献身的精神去实施这些恐怖活动。就在黑手会准备动手的时候，塞尔维亚政府察觉到了，政府知道无论刺杀是否成功，都可能让 塞尔维亚和奥匈帝国开战，而塞尔维亚背后的靠山俄国不靠谱，不一定能给多少援助，因此塞尔维亚政府想尽一切办法阻止黑手会的人出境。但是呢，黑手会买通了边防军，顺利进入了波斯尼亚。随后塞尔维亚政府又通过公使提醒奥匈帝国啊，说如果腓尼兰大公前往波斯尼亚将会有生命危险，但是奥匈帝国对警告置若罔闻。所以6月28号这天，萨拉热窝阳光正好，出夏意正浓，腓尼兰大公在检阅了军队之后乘车前往市政厅，街上呢挤满了人，有的人欢呼，有的人在沉默中观望。汽车在行驶当中突然听到爆炸声，大公的保镖啊一开始以为是爆胎了，对吧？但是司机看到了迎面飞来的炸弹，赶紧是猛踩油门。大公本人也看见了炸弹，还下意识的挥手做了一个阻挡的动作，炸弹呢就飞到了车后面落地爆炸，炸坏了跟在后边的一辆汽车。但是大公夫妇呢没什么事儿啊，只是大公飞的脖子被弹片呢擦了点皮儿。但是刺杀没有结束，黑手会一共安排了七个刺客，这刚是第一个啊。到市政厅的路上啊还有仨，但是这仨都没行动。腓尼兰大公到达市政厅以后，欢迎仪式上啊，萨拉热窝市长呢还在致辞里说，萨拉热窝全体人民都非常高兴，他们用最热烈的方式对皇储的到来表示欢迎。腓尼兰大公很不满地打断说，我身为客人出访你的国土啊，却被你们用炸弹欢迎。在这个索菲亚的安抚之下，腓尼兰大公呢才恢复了冷静，跟着呢也致了辞啊，还跟市长讲，你确实让我感到了欢迎，尤其是这个刺客行刺失败后周围民众爆发出的欢呼声更是如此的热烈。致辞之后，腓尼兰大公还特意让市长代表他向市民致以深切的慰问。本来这一天的行程就此结束了，回酒店就没事了，但是这个腓尼兰大公非要耍酷，要去医院看一眼之前爆炸中的伤员，显示一下君主对臣民的关怀。在去医院的这个路上啊，经过一个路口啊，这个司机发现走错路了，他走的是回酒店的路啊，回这个官邸的路，不是这个去医院的路，所以他就要掉头啊，停车换挡准备掉头。恰在此时，一个年仅19岁的塞尔维亚黑手会成员叫普林西普出现在这个车前。普林西普是这次刺杀行动的最后一个刺客，本来觉得已经没戏了，是吧？没想到大公阴差阳错开到了他这儿，所以普林西普面对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反应非常迅速，拔出手枪对着轿车连开两枪。一开始呢大家都以为是打偏了，那因为大公夫妇都端坐在车上，实际上呢他们都已经受到了致命伤。第一颗子弹穿过车门击中了索菲亚的腹部啊，切断了这个胃动脉。第二颗子弹呢击中了大公的脖子，索菲亚的身子先倒了下来，脸贴在大公的膝盖上。车上的波斯尼亚总督以为这俩人只是被吓坏了，直到看见一股血从大公嘴里喷出来才意识到问题严重。大公这个保镖啊拽着他的衣领尽力让他保持坐姿啊，大公用尽全力对他的妻子说，亲爱的索菲，你不能死，要为咱们的孩子活下去。当保镖问他枪伤严不严重的时候，大公还强撑着啊，一边说没事，一边就这个昏了过去啊。与此同时，刺客普林西普先是想要开枪自杀，但是慌乱之中呢手枪被人打掉了，紧接着他吞下一粒这个氰化物胶囊啊，准备自杀。结果这药呢是这个在那个马路上贴条收药那地方买的啊，他这毒性不够啊，保质期过了，所以他没死啊。结果这普林西普呢就只好跳河啊，可惜这个时候是旱季，河水太浅啊，又被警察给捞上来了。后来呢他向这个警察交代说啊，本来想杀的呀是大公和波斯尼亚总督，开枪的时候因为太紧张手抖了，所以对这个索菲亚被误杀感到非常抱歉。因为这个普林西普不满20岁，按照当地的法律不能判死刑，就判了他20年监禁。1918年呢因为肺结核死在了狱中。普林西普的道歉这个大公夫妇永远听不到了，因为遇刺几分钟后，腓尼兰大公就双双停止了呼吸，他坐的那辆车呀更是地炉害主，就跟被施了诅咒一样。那后来呢这个车先后换了9个主人，每一个都死于非命。现在这辆车就放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军事历史博物馆啊，我见过，包括大公遇刺的时候血染的军服现在都在那摆着啊，大家有机会去旅游的话呢可以去看看。 腓力安大公夫妇遇刺的消息传遍欧洲，立刻就引发了骚动啊！已经83岁高龄的奥匈帝国皇帝弗兰茨约瑟夫悲痛万分，立刻召开大臣会议商讨对策。会上的陆军总参谋长和外交大臣都表示要狠狠教训一下塞尔维亚。不过又一琢磨，塞尔维亚背后有靠山，谁呀？俄国。所以要想打塞尔维亚，那还是得先跟德国通通气儿。有了德国的支持再动手，就不怕俄国了。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听到腓力安大公被刺的消息后，先是大惊失色，因为他跟腓力安俩人是铁哥们儿，几周前两对夫妇还一块玩啊，一块那个打猎虐杀动物，没想到啊这么快人就没了。不过只悲伤了没几分钟，威廉二世突然兴奋的大叫说，这真是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当即表示德国将全力支持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开战。这么一来，一场大战在所难免。同盟国这边打个塞尔维亚当然不在话下，但是别忘了协约国那边也没闲着，一样是憋足了劲儿准备开打。那么协约国做了哪些准备？战争又将如何爆发呢？咱们下一讲再说。